FM 98.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，年轻不同凡响。

谁，累到整夜不能睡，夜色哪里都是美，一定有个人他破过闭过尝过瞒过他是谁。他是谁，

747-200的起飞重量约为300吨。如果时光倒流到1903年，

光熄灭以前，路灯亮起以后，你能看见多少色彩？多想让你明白呀，我只看见好幻想你有多美好，蓝色的唇印，绿色的嘴角，白色的耳廓，银色的发梢，暗黄的瞳孔，鲜红的眼角，看见的你呀，全部都混淆，苍白的手心，暗淡的微笑，闪烁的指尖，透明的拥抱，就算没揭穿，其实我明了，就只好假装色盲。火光熄灭以前，路灯亮起以后，你能看见多少？ 我

是秋天的景象，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，随西风飘荡，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。